是同日生，要我俩一条心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 打架的没有心， 儿呀郎有情，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，要我俩心相依。 这整天的呼喊，哦哦哦。